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定陵是明代第十三位皇帝万历以及两位皇后的合葬墓。万历皇帝年仅十岁时已经登基，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定陵早在万历帝生前就开始营建，历时6年才完成，耗资800万两白银。而陵墓建成时，万历皇帝也只有28岁，所以这座陵墓直到1620年才正式启用。该陵墓整整闲置了长达30年之久。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单元当中，我将继续为您讲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皇陵的挖掘过程。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讲过了定陵考古队在经历了起初遇到的一些麻烦之后，一鼓作气终于又挖出了一块石碑，上书此时指金刚墙前皮16丈深3丈5尺几个字。经过查阅文献资料以及认真的讨论之后，副队长白万玉老人认为这块石碑不是人们传说的麋鹿石，而是当年工匠留下的又一处标记。考古队长赵其昌沉思之后点点头说，白老说的有道理，皇帝也好，后妃也好，他们都是人，而人总是要死的，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皇帝皇后不可能同时死去。既然如此，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是先死先葬，还是先死者要等后者死去再同时入葬？从文献记载看，明朝帝后的入葬程序习惯上是采用前者做法。以长陵为例，徐皇后先于明成祖朱棣死，停陵在南京，等长陵玄宫建好后才把他的灵柩从南京移来入陵，而后成祖皇帝死去再开地宫葬入长陵和徐皇后作伴。其他陵墓的主人也都采取这种方式。定陵是万历生前预先营建的，建成之后他并没有死，只好把墓室关闭，再用土封严墓道，等到他死后再重新掘开使用。所以这块小石碑是工匠为了帝后入葬能顺利地打开地宫而偷偷埋下的标记。石碑上刻字应该是可信的，这不是麋鹿石，确实是一把打开地宫的钥匙。第二天，民工们主动做了一个墓套，把这块在关键时刻给予他们希望的小石碑罩上，小心地原地保护了起来。 如今这块当年为定陵发掘立下奇功的指路石仍然安然无恙地躺在定陵博物馆的橱窗内，这也是定陵自发掘以来出土的第一件珍贵文物。为庆祝发掘战绩，发掘队决定给予老民工每人一条毛巾，新民工每人一条肥皂的奖励。对1956年的中国来说，一条毛巾和一条肥皂无疑是十分珍贵的奖赏了。夏奈听到考古队的汇报，立即做出了这确是一把打开地宫的钥匙的结论。但是有一个问题尚未弄清，为什么在前段发掘中却把砖隧道的线索给丢失了呢？尽管后来探沟加宽到9米，仍不见砖隧道的踪迹。经过进一步发掘才真相大白，原来第二道探沟正处在砖隧道的尽头，隧道在小石碑的位置就已经弯向宝城的中心了，而这个弯曲的地方又正是通往地下宫殿的石隧道的开始。砖隧道和石隧道，一个是末端，一个是起点，既不衔接也不相对，发掘队在此处迷失方向是很自然的事情。发掘队员们清楚地记得，在那段苦闷的日子里，有一天刘经义突然从睡梦中醒来，他望了望一直未眠的白老，极为认真地说，刚才我梦见在探沟下面有一块石碑，上面写满了字，因为有泥看不清楚内容。面对刘经义的这种梦呓，白万玉也只是一笑了之，他宁肯相信这是胡言乱语。而想不到半个月后，这个梦境真的成为了活生生的现实。这是一种灵魂的感应，还是一种信息的沟通与传递呢？或许正如西方一位哲学家所说的，梦境不是一种幻想，而是未来的预告。西郊公园会议之后，吴晗和夏奈先后来到定陵发掘现场，查看了小石碑的形状和位置后，和发掘队一起制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在第二道探沟的西侧隔开2米宽的距离，并与第二探沟垂直对准宝顶的地下中心方位发掘一条东西走向的探沟，这样可取捷径找到通向地宫的隧道，从而直达地宫。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境内天寿山南麓的定陵，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的陵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那么，这次挖掘的过程是怎样的？其中又发生了哪些神秘事件？迷幻时空正在为您全程揭秘定陵挖掘背后的故事。 由于小石碑的出现，民工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松散，而且酷暑渐渐退去，秋风在园中吹拂，大家精神大振，干劲儿倍增。就在第三道探沟挖到2米深时，有一位民工突然发现了一根约5厘米长的细棍，这根比铅笔还细的东西酷似古代妇女头上插戴的玉簪。民工用手擦去了上面的泥土和腐殖，跑上探沟高声呼喊，赵先生，我挖出一只皇后的玉簪，你看看。赵其昌惊喜地接过来，仔细端详了一会儿，欲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最后鼓励了这位民工一番，就直接去找白万玉老人。白老，你看这是什么？赵其昌递过去，我看这是根古针，新石器时代的产物。白万玉接过来放在手中掂了掂，又擦了擦尘土，点点头说，没错，是根古针，几千年了，怎么在这儿出现了呢？当地传说各陵宝城内黄土堆成的宝顶不是就地取土堆成的，而是来自十几里外。皇帝注重风水，龙脉和陵园内不仅不能取土，也不能用车运土， 这些土都是当年军民工匠排成长队一筐一筐的从远处传递而来的。而根据文献记载，金代建立中都城用的就是这个方法，从百里之外的涿州运土。明代文献也屡有记载，陵园附近严禁破山取土，损伤龙脉。看来这个传说极有可能是事实。但是龙脉的边缘在哪里呢？小小的古镇把工作队引向了十几里外的地方，在定陵西南15-16里的地方，有一片洁净的黄土，中间是大片坑洼，洼地足有20,000平方米。当地老百姓说这里叫做黄土塘。考古队就在塘边的土沿上又采集到了一些与古镇属于同一时代的陶片，再取土样与定陵的填土对比，完全一样，这就可以肯定定陵的填土取自此处。正所谓有来龙就有去脉，沧海变桑田，古代先民遗址而今又成为了皇陵上的一抔黄土。1957年元旦过后，定陵发掘工地加紧了工作进度，为了尽快打开隧道大门进入地宫，发掘委员会决定把人力运土改为机械化搬运，以传统的考古方法和现代化设施相结合，闯出一条考古发掘的新路来。在材料和设备运来之前，又必须先修道路。这个庞大的安装工程直到3月底才得以完成，4月4日机械化出土正式开始。当柴油机发出隆隆的轰响，卷扬机载着湿漉漉的黄土送出探沟时，工地上立即沸腾了。以此种方法进行陵墓发掘，是世界考古史上未曾有过的先例。用机械化出土运输后，出土量较以前几十倍的增加。在挖开第3道探沟后的1个多月，终于在两侧发现了由大石条垒砌的墙壁痕迹，然后逐渐出现2道完整的大墙。考古队及时做出判断，这是帝后入葬的最后一段甬道，或曰石隧道。隧道由砖砌变成石砌，这是明显的升级。虽说隧道有些许的弯曲，但是他们并没有走弯路，地宫就在前面。长期紧张的神经本可以稍稍的松弛了，然而打开地宫，进入地宫，文物清理工作将会更加复杂，更加艰巨，工作队又必须做出各式各样的设想、分析和推断。如果尸体未腐怎么办？器物半朽不朽怎样整理？有些迹象稍显即逝，又如何及时记录拍照呢？这不仅是对年轻的考古队的考验，也是对我国考古水平的一次考验。必须在乱麻当中理出几条，每个人必须做具体准备，人员、工具、药剂。白天宝顶上卷扬机矿车轰鸣，入夜来木板房内烛光通宵达旦。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迷幻时空，带您进入未知的神秘世界。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几个月后，石隧道终于全部显露出来。它由南北2道大墙构成，呈东西走向，全长为40米，两墙中距8米，东端略向南弯曲，距离砖隧道虽近，但并不衔接，也不完全相对。大墙除了顶部及接近金刚墙部分，也使用了少量城砖之外，其余均用花斑石建成。这些花斑石都经过了仔细的研磨和加工，光滑平整，色彩绚丽。整个隧道呈斜坡形，自东向西由浅入深。隧道两壁花斑石也由一层逐渐多至了17层。 发掘前全部由黄土填满，都经过了夯打，夯面有极为细薄的一层石灰，夯土在填满隧道后即高出墙壁而直达地面。在发掘过程中，隧道两侧还发现了部分木柱的残迹，这可能是棺椁入葬时的临时设备。其实在开始计划使用机械化发掘时，曾引起过不少人的窃窃私议，即使学术界上层人士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经过一阵纷纷扬扬的议论，最后还是下奈拍板，使用机械仅仅用于向外运土，毫不损伤遗迹和遗物。事实也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第三道探沟的出土，在毫无损伤墓道遗迹的同时，为加速打开地宫赢得了时间。若干年后，人们才明白启用机械化发掘背后一个潜藏在决策者心底的秘密。如同作战一样，他们是想把打开地宫后清理文物的这一最为重要的环节抢在一个不冷不热又比较湿润的季节完成，这对保存和保护文物最有利。石隧道当中也很有收获，在40米长20米深的隧道当中，赵其昌和白万玉仔细查看着巨石的结构和一切可疑的迹象。在离沟底2米多高的花斑石条上，他们发现了墨书字迹，擦去上面的尘土，字迹清晰可辨，其内容多是记载时间、姓名、籍贯、官职以及实质的优劣等。工作队详细抄录了上面的一切记载。4月26日，管队金虎下口，26日流经山东湖西儿。墨书的位置和结构极不工整，颇似顺手涂抹而成，有的地方还出现画押的字样。经分析认为，这些墨迹应当是石料验收人员所书，从墨迹所示的官职看，大部分属于军职人员。据文献记载，万历18年正月，巡视荆轲道观洪有富等奏言，寿宫做工班军人多工少，可见当时的灵宫大都用班军。隧道石上所留的墨书字迹也证明了这一点，文献和遗迹完全吻合。不久，赵其昌就在石隧道的西部的宝顶下探到了金刚墙的上部。金刚墙埋在距离地面13米的深处，高出石隧道 1.2 米的距离。他们虽然还埋在地下，但赵其昌从探铲下土质不同的变化已经弄清楚了它的准确位置与石隧道的相互关系，并做出了图示。这一段无法使用机械化出土了，只能靠人工一掀一敲地向外抛运。通过近一年的发掘，民工们懂得了如何按照考古的要求进行发掘和分辨各种可疑的迹象，而且发掘技术日益成熟。把金刚墙位置与石隧道的连接关系告诉他们后，他们认为这是未卜先知，都想尽快一睹这道埋藏已久的大墙的风采，于是干劲大增，加班加点，出土量成倍增加。经过一周的发掘，终于穿透了土层，到达金刚墙。金刚墙通高 8.8 米，厚 1.6 米，却像一个魁梧汉立的金刚大力士把守着地下玄宫的大门。厚厚的墙基有四层条石铺成，石基上方用56层城砖以灰浆砌成，顶部用黄色琉璃瓦做成的坚固飞檐，像是一顶黄金铸就的头盔。斜阳西照，整座墙壁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扑朔迷离，夺人眼目。华美的工料和独特的艺术造型，无疑向世人展示了一种威武和坚不可摧的力量。经过仔细的勘察，新的奇迹又出现了。金刚墙有一个隐约可见的开口，开口上窄下宽，呈龟字形，由墙的顶部延伸下来，原用23层城砖加灰浆封砌，封口不露任何痕迹，但是由于石隧道内填土的长期挤压，致使封砖略向内倾，封口渐渐显露了出来。可以断定，这封口里面就是埋葬帝后的玄宫大门。 这一天是1957年5月19日，距离发掘队在定陵挖下第一锹土，正好一年。望着金刚墙的封口，赵启昌突然想起在第二道探沟中挖出的那块小石碑所镌刻的文字。此时至金刚墙前皮16丈，深3丈5尺。他急忙找来绳尺，从小石碑出土的地点进行测量，果然如石碑所指，把现在的米数换算成明朝的数量单位，距离正好吻合。赵启昌点了点头，望着坚固的大墙轻轻说道：啊，天助我也。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境内天寿山南麓的定陵，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的陵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那么，这次挖掘的过程是怎样的？其中又发生了哪些神秘事件？迷幻时空正在为您全程揭秘定陵挖掘背后的故事。 就在金刚墙刚刚出现的同时，发掘队便派出专人做搭棚的工作。北京市东城区习棚科的技术人员来到定陵发掘现场，研究搭棚的设计方案。接着11辆满载着竹竿、竹席、木料、油毡、麻绳和铁丝的汽车开赴定陵，20名工匠开始了搭棚工程。大棚先用山蒿为架，再以麻绳配合铁丝扎绑，顶部铺一层苇箔，上面再覆盖2层竹席，竹席中间加一层油毡。很快，一座长60米、宽26米的大型席棚得以完工。有这样一座坚实的大棚做屏障，对保护石隧道和金刚墙以及地下宫殿的大门，想来当是万无一失。然而，事实并非如人所愿。8月3号深夜，一阵狂风刮过之后，大雨伴着隆隆的雷声倾盆而下。发掘队人员被雷声惊醒，一个个趴在小床上向外窥视。但听着轰隆一声巨响，众人立刻警觉了起来。白老首先大叫一声：不好，工地出事了。根据多年的田野考古经验，他第一个分辨出响声来自工地的土层塌方。几乎每个人都是赤条条地冲向了工地，几道手电光在雨帘当中闪耀，他们沿着工棚两侧向东西寻找塌方位置。赵其昌在石隧道尽头停住了，他大喊了一声：白老，在这里！众人闻声而来，只见金刚墙顶部的宝顶上大片土方已经塌陷。正在这时，席棚内传出人的呼喊，由于风雨阻隔，喊声显得细小无力。坏了，探沟内有人！眼尖耳聪的刘京义第一个说道。没有人再说话，大家不约而同地沿着探沟的台阶下到隧道底部。人们听清了，确实有人在金刚墙下呼喊：塌方了，你们快来啊！队员们迅速跑到金刚墙下，只见是2名公安人员被埋在了土中。为了保证地下宫殿的安全和防止文物被盗，公安部队的15名战士已经于5月30日进驻定陵，日夜看守。幸运的是，塌下的土方只把2名战士的腿部埋住，没有伤害其他部位。队员们爬下塌下的土层顶部，将2名战士腿部的泥土扒开，搀扶着他们走了出来。随后几束手电光对准大棚查看，终于发现是大棚一角漏雨所致。赵其昌急忙带人拖来油毡和竹席，把漏雨的地方盖好了。第二天清晨，赵其昌带人来到塌方的工棚前仔细检查漏水原因，终于从油毡上找到了答案。原来工棚所用油毡质地粗糙，有的已经出现破裂的痕迹，在暴雨的击打和水流的压力下，开始出现一条条裂痕，雨水顺缝而下，终于酿成塌方事故。若干天后， 赵其昌才知道是工作队一个后勤人员在昌平县私下收买了一个厂家的处理品，油毡价格便宜但质量低劣，他为了节省经费差点害了两条人命，并使得民工又费了12天时间才把塌陷的土方清出了炭沟。正是这次塌方事故令考古人员想起了历代挖墓所发生的种种不测，以及埃及金字塔那神秘的死亡门。那么接下来的挖掘会顺利进行吗？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一期的迷幻时空，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丁力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宇宙苍生，世界奇观， 千年传说，奇闻异事， 迷幻时空，揭秘未解谜团， 让你的耳朵享受精彩。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特别为他骄傲。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赶紧传个微信，嘿、hey, 哥们儿加油。晚上九点刷朋友圈，过年不回老家，得嘞，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虽然平凡，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